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新鲜、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皆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上集当中，由于安枕的分析，钟可终于明白了这场密室杀人案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蹊跷。几个形状颜色完全相同的门掩盖了事件的真相。 我想起来了，是窗帘，当时这个位置的确拉着窗帘。 钟可尖叫着，是将床头部分的窗帘拉起来，就能轻易遮挡住后方的柜子四。但是因为柜子四的门被床抵着，所以要打开柜子四，就必须把床往南侧移一点。但是南侧又有一张书桌， 所以凶手才会搬动书桌。 跟随着安枕的思路，钟可觉得案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没错，搬动书桌是为了移开床，移开床是为了打开柜子四的门，打开柜子四的门是为了遮挡柜子三，最终用柜子一的门来冒充房门。从书桌到房门，这才是当晚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整套多米诺效应。而你恰恰走进了凶手精心布置的多米诺空间，从而也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判断力。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疑问。我那时听到了陆哲南的惨叫，没过多久就进去了，凶手有那么多时间布置现场吗？还有那时房门是我打开的呀，难道那时候凶手就已经躲在门后了？ 安枕回答，惨叫应该不是陆哲南发出来的，凶手很早就杀了他，接着将尸体搬到床下，移动书桌和床，布置好所有的柜子，然后再用手机下载了一段尖叫音频当场放出来，这就是为了吸引你去开门。另外还记得凶手当时打开了门锁吗？这也是必须的，如果当时门是锁着的，这个诡计就没法实现了。 当你推开门的时候，凶手确实已经站在了门后。等房门开启以后，他就顺势握住了门后的把手，稍稍调整房门和柜门的角度，使他们尽量的完美融合，再把自己夹在中间。也就是说，凶手是在你的眼皮底下完成这个魔术的。而你进了门之后，马上就被陆哲南血淋淋的尸体吸引了过去。当时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尸体上，因此没有顾及身旁的门的动向。而当你走到床边瞄到假门后没有人的时候，凶手的计划也算成功了一半。接下来，等你因为害怕而离开房间以后，他才从门后出来，以最快的速度把现场还原，再悄无声息地带着凶器离开房门。这样，一场凶手凭空消失的魔术秀就完成了。顺便说一下，凶手把陆哲南的尸体搬到床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强调，凶手没有躲在床底下，而让密室成立。第二，当然是为了方便移动床，毕竟一个体重超标的人压在床上，要移动起来是很吃力的。幸好床和桌子本身比较轻，加上房间里铺着地毯，凶手搬动的时候才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让守在门口的你起疑。至于为什么要脱掉死者的衣服，或许也是为了达到夺人眼球的目的，让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你能够立刻走向尸体，而并非在门旁逗留太久。当然，这个诡计还是有许多无法避免的漏洞的。比如说，房门和柜门虽然颜色一样，但是靠拢在一起之后，门缘之间其实是有角度的，并不在同一平面上。以及柜门的内侧并没有门把手，但是房门却是有的。还有，真正的房门和柜子之间其实隔了一段墙，但是假房门是紧贴着柜子的，而且从某个角度看过去，两扇门总会有一些空间差，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会觉得有些不协调。但是幸好你住进陆家宅以来也没怎么来过这个房间，因此对房间格局并不熟悉。另外，凶手特意烧焦脐带，让房间充满烟雾，也起到了一定的视线遮挡作用。还有，当时向你汹涌袭来的惊恐感也一时剥夺了你冷静思考的能力。可是这也太冒险了吧，钟可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现在仔细想想，凶手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如果陆哲南那天没有换心锁呢？那凶手就会等到他换锁那天再行凶。如果他一直没有换锁，那凶手就会另想一个计划，这对凶手来说并不算冒险。那如果我那天跟陆哲南回到房间时检查了床底呢？还有，如果我因为好奇心仔细检查了门后的话，另外如果发现尸体后我没有立即离开房间，而是一直在房间里等着，那么凶手就会立刻杀掉你。安枕的语气并不像在故意吓唬钟可。 什么？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凶手很执着于将现场布置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密室。我想他原计划是杀死陆哲南之后使用新配的备用钥匙将房门反锁，从而让现场呈现密室的状态。但是当凶手潜入房间看到那些现成的道具，并且知道你当晚会守在门口的时候，他疯狂的大脑当中立刻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计划，也就是这个升级版躲门后的诡计。与其说是杀人，凶手更渴望跟世人玩一场游戏，一场设谜和解谜的角逐游戏。他无论如何都想亲自尝试一下这个前无古人的犯罪计谋。但是对于凶手来说，在游戏进行的时候，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曝光。一旦你或者陆哲南提前看穿了他的计划，或者发现了他的踪影， 他就会立刻展露出恶魔的本性，直接将你们杀掉。所以对于凶手来说，新计划是能够随时终止的。在杀掉你们之后，可以重新回归用备用钥匙布置密室的原计划，这对凶手来说没什么损失，他早给自己留好了后路了。所以与其说凶手运气好，倒不如说是你运气比较好。听完了这番话，钟可感到头皮一阵发麻，他不知道该庆幸自己逃脱了一劫，还是该担忧自己是否会成为凶手接下来的目标。而这个时候，安枕却一脸平静地看了看自己的电子表，超了十分钟，果然是解说的太长了吗？这个安枕到底是何方神圣？钟可再度定睛打量眼前这个散发出异样气场的男人，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曾经日日夜夜困扰着自己的密室谜团竟然会在顷刻间被这个男人破解。这个人绝对不简单，他真的只是一个漫画家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在这时，门口的走廊里传出一阵脚步声，紧接着两个身影出现在门口，正是凉凉和冷玄。安枕，真的是你啊？看到安枕之后，凉凉脸上露出欣喜。梁兄，安枕打了声招呼，凉凉上前拍了拍安枕的肩膀，感觉两人十分熟络。一旁的冷玄不解道，这是啊，我正式介绍一下啊。凉凉对冷玄说，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擅长破解密室案件的专家安枕，安老师。 冷玄和钟可都一脸诧异，安枕？冷玄不敢相信地打量着安枕，是那个漫画家安枕吗？ 没错，安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漫画家，凉凉解释着，但是他还有一个隐藏的兼职，他是我们警方的外聘画像师。 外聘画像师？ 在我们公安系统里有一种职务叫做模拟画像师，这你知道吧？他们能够根据证人对嫌疑人的外貌描述或者模糊不清的监控画面，用笔画出嫌疑人的模拟画像，这会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很大帮助。凉凉把目光转向安枕，继续说，而安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警方的外聘画像师，是因为他对信息的捕捉能力特别强。一般来说，模拟画像和真实嫌疑人能够达到 70% 的吻合度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是安老师的画像和嫌疑人的吻合程度高达 93%， 至少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这个数字。 钟可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没想到这个安枕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难怪有传闻说安枕总是出入警局，看来他跟警方的关系还挺密切。 因此安老师也协助警方破获过不少疑难案件，算起来也算是警界的一份子了。凉凉补充了一句，刚才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奇怪的漫画家来到了陆家寨，我就猜到是安老师。 那么请问安老师，您来这里是想协助警方侦破陆家杀人案吗？冷玄的语气略有一丝挑衅的意味。 安枕赶忙摇摇手，不不不，协助不敢当，毕竟我不是警察，我只想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开案件中看似违背科学常理的谜团。 那么您解开了吗？他解开了。 说话的是钟可， 陆哲南被杀案中的所有谜团他都解开了。 凉凉和冷玄都脸上一惊，于是安枕又在两位刑警面前把刚才的推理耐心地重复了一遍。 真不愧是安老师啊， 在听到凶手凭空消失的真相之后，就连身经百战的梁梁也目瞪口呆。居然还有这种手法，这个凶手真是个疯子。此刻的冷玄仍然在回味安枕刚才的叙述，他终于意识到能被梁梁赏识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安老师，有一点我不明白，当初梁警官邀您来协助破案的时候您是拒绝的，但是这次您又为什么妥协了呢？安枕望了一眼钟可，气定神闲地说，为了他。两位刑警的目光同时转向了脸上微微浮现出红晕的钟可。四个人回到客厅里以后，坐在沙发上继续商讨案情，这次换女佣范小晴为四人倒茶。自上次寿宴被吴苗斥责之后，小晴已经把头发染回了黑色，指甲油也全部擦掉了，只是走路外八字的习惯一时之间没能纠正过来。喝了一口浓茶，梁梁从包里抽出一个公文袋，里面装着陆家案件最新的调查资料，其中某些信息连冷玄都还不知道。你要不要先回避一下？冷玄看了看钟可，没关系，钟可也是案子的重要证人，让他在场兴许还能详细些什么有用的信息的。安枕提议道。冷玄看了一眼凉凉，见他不反对也就没再说些什么。根据鉴定科的报告，妹妹在陆振南房间里发现的阴棺钉以及睡衣背后都检测出了少量胶水，同时我们还发现陆哲南的手机里安装了一个窃听软件。梁梁开始分享调查情报，所以凶手是通过窃听软件得知他打电话给保安公司要求更换新锁的。是的，应该是有人黑了他的手机，窃听软件捆绑在一个少女偶像组合的 MP4 音乐文件里。梁梁继续说，另外我们也派人去查过保安公司，案发当天的下午陆哲南确实给保安公司打过电话要求他们上门更换新锁，但是没过多久之后保安公司又接到了另外一通来电，电话里的人自称是陆家的管家，表示要取消刚才的换锁预约，所以保安公司最后压根儿就没有派人去陆家换过锁。但是下午确实有人来换了锁，钟可立刻提出了疑问。那人很可能是凶手的同伙，或者就是凶手本人。凉凉一针见血地说，当然我们问过管家季中礼，他并没有打过那通电话，那个手机号码我们正在调查。保安公司的人说电话里是一个沙哑的男声，所以很可能凶手是使用变声器打过去的。他先是取消了保安公司的预约，然后自己冒充换锁人员潜入陆家，为陆哲南的房间换上一把新锁，然后他自己也持有这把新锁的钥匙，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闯入陆哲南的房间了。真是周详的计划。冷玄咬了咬嘴唇，顿感这次的对手真是无比的狡猾。那么有人见过那个换锁的人吗？只有女佣刘艳红见过。凉凉说着，他作证说那个人穿一身蓝色工作服，头上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女佣并没有看清他的脸，只是大概知道这个人身高在1米7以上，身材不胖不瘦，性别应该是男性。据我所知，在陆家成员里符合这个特征的大概只有陆文龙和陆寒冰了。安枕冷不防地插话，你对陆家人还挺了解的吗？冷玄略带揶揄地说，他对安枕那独断专行的作风还是有些看不惯。你们难道还没有察觉吗？安枕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这个在陆家犯下一系列罪行的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陆家成员之一， 无论是了解陆哲南的生活习惯和爱好，还是能够一直潜藏在陆家不被发现，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个人是陆家内部的人员可能性极高。对此我们当然也有怀疑啊。梁梁叹了口气，之前给陆家全体成员做了个尿检，发现他们体内有安眠药的成分，一定是有人在当天的饭菜里放了安眠药，以至于陆哲南被杀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熟睡。所以当时钟可去敲女佣和陆毅房门的时候，他们都没什么反应，凶手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就算钟可当时按了报警器，我想大概也没有人能够听懂。这就说明凶手一直潜伏在陆家，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锁定具体的目标。不，已经可以锁定了。安枕的话又让在场的人为之一振。阿老师，难道你知道凶手是谁了？梁梁迫不及待地问。冷玄和钟可也投来迫切的目光。我并不知道。安枕摊了摊手，但是从陆哲南被害现场的状况，我们可以推理出凶手的一个特征。 什么特征？ 我们已经知道凶手在实施密室诡计的时候，为了移动床不得不搬动房间里的书桌。 对啊， 而书桌在被搬动的过程中，放在桌上的巧克力豆洒了出来，之后凶手为了掩盖这一点，把巧克力豆重新放回了玻璃碟子里。但是凶手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夏季当中究竟是什么让安枕觉得目标的范围已经非常之小，甚至可以锁定目标了呢？他的推理是否真的能够让凶手绳之于法呢？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